说你时常在下午来这里寄信件，逢礼拜留恋艺术展，还是未间断。何以我来回巡逻片，仍然和你擦肩，还仍然在各自宇宙错过了春天。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，可惜偏偏刚刚擦过，十年埋伏过，孤单感更赤裸。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，仿佛应该一早见过，但直行直过，只差一个眼波，将彼此错过。上帝夏天能与你碰上吗？如提前十步入电梯，谁又被错过？和某某从来未预约，为何能见更多？全城来撞你，但最后处处有险阻，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。可惜偏偏刚刚擦过，十年埋伏过，孤单感更赤裸，总差一点点先可以。